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010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音乐交响武侠谭盾于每节三重奏音乐会明晚登台国家大剧，用大提琴塑造的玉娇龙，小提琴表现的飞雪，还有用钢琴表现的对爱执着的青女，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将直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每节三重奏的吕思清、秦立威和孙颖迪三位演奏家重现电影配乐。金玟岐2018大七电台全国巡回演唱会明晚登台北展剧场，从岁月神偷、思美人兮这类影视歌曲，再到才华有限公司、新娘阿花等传唱度颇高的创作，金玟岐以他独特的音乐气质赢得认可，大七电台是他的新专辑。中国东方歌舞团大型环球经典音乐会东方之声明晚登台国图艺术中心，从神圣的战争到卡秋莎等熟悉的音乐，从桑塔露奇亚孤独的牧羊人到卡萨布兰卡等有歌有舞的表演唱，都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保留曲目，将带你回味经典音乐的魅力。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莎翁话剧《暴风雨》将从8月9号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由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本月28号以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届时话剧《暴风雨》的主创将到场对谈，与现场的观众互动交流，欢迎听众朋友们参加本场戏剧沙龙活动，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国家大剧院携手著名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伯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等创作推出的歌剧《方志敏》将于8月15号到18号上演。这部剧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阀处长胡毅在狱中的较量为主线，映射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折射出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明天在全国上映。这一部虽然阵容更加年轻化，但故事仍旧是狄仁杰查案，然后发现一个威胁到大唐生死存亡的危机。动画电影《昨日清空》明天上映，电影是怀旧清新向的小镇少男少女的校园爱情。安乐电影宣布，电影《梅艳芳》正在拍摄当中，影片由梁乐民执导，演绎一代天后梅艳芳的传奇一生。影片将讲述梅艳芳的成长故事，还会出现她的众多歌手朋友，包括张国荣、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等。影片预计2019年在全国公映。根据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妈妈咪呀2》将于8月3号在全国上映，影片上周末在海外率先开映，全球首周末票房达到了7678万美元。这部续集将围绕苏菲以及她的妈妈多娜年轻时的爱情故事展开。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近期的综艺节目可以说是争奇斗艳，从偶像养成类的《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等，到各类明星大咖的综艺秀场，再到各式探险游戏、作伴挑战。从唱歌跳舞的展示舞台到各种形式的户外室内真人秀，不同的节目形式，不同的综艺卖点，观众看的到底是什么？在众多的综艺节目当中，有没有新的突破？接下来有哪些综艺节目值得期待？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盘点这场综艺风潮。 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欢迎浩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 今天可以聊一聊大帅啊！我觉得今天非常适合聊一聊大帅的节目的一开始啊！ 哎，我觉得可以哎。这是什么梗呢？ 就是作为今天的嘉宾，其实非常期待。我当然今天的嘉宾不是我，我只是客座主持人啊。今天的嘉宾，要不然先介绍嘉宾。 好的，好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一位资深的编剧， 哎， 杜鑫。 是。 Hello， 大家晚上好。 哦，欢迎欢迎。那大帅 气很足啊， 跟你很熟是吗？ 没有啊， 我 见大帅的次数跟见磊哥是差不多的。 那你更思念我还是更想念他？ 哎呀，当然是更想你了。 哎呀 你信吗？我不信。 我很开心。 你不要把我妖魔化了，不要。 好了，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哈，大家可能也没听懂。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事儿，大家肯定特别开心， 哎，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的。 嗯， 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北京文艺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票4张，8月15到8月26号鼓楼戏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了影视剧男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得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呢，赶紧行动吧。哎，那今天请杜鑫来，肯定得跟聊电视相关的一些话题内容了，对不对？ 对， 是吧？ 最近看什么了？编什么了没有啊？哎，先说说你吧，你最近编什么剧了啊？什么题材的？ 美食类的。 美食类的， 做饭， 你不得找我啊？我还做吃喝玩乐大搜索呢， 啊，是吗？ 我最擅长的就是探店，你知道吗？ 哎，赶紧 哪有好吃的我去哪儿。 咱可以赶紧私下好好聊一聊，哎。 但是美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我觉得都已经是早几年被写的，不愿意再写的。你现在剪那个？ 不， 你 这么说，最近几年有哪些让你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美食剧吗？ 最近几年，我说都是再往前， 哎，所以就说嘛，这个风潮和时尚这种东西都是有轮回的。 哦，明白了。 12种风味算吗？ 不是啊，它是综艺嘛。 对， 这是综艺呀。 对呀，可能剧的话就是深夜食堂，但是呢，就是大家喜不喜欢看这个网络评价啊什么的， 包括电影也有很多。 对呀，所以呢，就算是一个 新风潮吧。 哦，那是哪一类的呀？比如说是说咱们这个八大菜系的呀，还是说把爱情又植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呢？ 哎， 我估计也是。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如果专业性太强的话呢，普通的观众肯定是会比较失去兴趣。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小瞧现在普通的观众啊，真的。 你要看你面向的就是普遍的观众群体的所在的生活的城市还有年龄段。那我们所说的你所说的普通观众可能是像咱们这样的。 不，我觉得我算了，我也不说我。 我觉得我就是一普通观众，我真是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演什么、说什么、聊什么，我完全不懂。 那你就不，你是普通观众以外的人群，你不是目标观众。 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剧肯定是披着美食外衣的爱情剧，或者是叫那个叫什么 言情剧， 偶 像剧， 不是叫什么玛丽苏剧 啊？ 是吗？ 玛丽苏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啊，不流行了。 所以等这个戏做宣传的时候再说吧。 哎呦， 好嘞、那最近你关注没关注一些电视类的综艺节目？ 最近一段，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并不太看综艺，就是可能休闲。 我们今儿请客嘉宾，我觉得。 不，但是我想说，最近一段时间被好几档综艺就 圈粉了， 吸引住了。对，最开始的时候吸引我的点，其实全部都是他的网络上的一些热评和那个 宣传， 身边的人的那种讨论， 口口相传。 对对， 就比如说你听到什么了？ 最开始，比如那个《偶像练习生》都火成那样了。我都没有看， 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有一个综艺节目， 磊哥 可火呢，真的， 就是那个，其实就是，男性偶像的一个选秀节目， 对，就跟那个101， 对对对，就他是在创造101之前， 哦，谁呀？当时是 蔡徐坤， 蔡徐坤呀， 不错， 蔡徐坤曾经那一段时间就在偶像练习生，总决赛之前，他当时的网剧的报价就已经超出鹿晗了。那个时候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当时是认识的某一个经纪人在饭局上说到的，说让他非常的惊讶，因为当时是他也不知道蔡徐坤是谁。 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流量的社会。 对对对对对。 他就当时跟人家就是去聊演员什么的时候，他非常惊讶的得知当时的市场上报价最高的人是蔡徐坤，已经超出了鹿晗、吴亦凡，和现在怎么样就并不知道了，只是说他还是处于一个当时是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合约约呀，或者什么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呢，就即使是这样，我当时都没有看啊。然后我，因为我觉得我不感兴趣，我本身就不是一个追星的人。可是呢，当时正值是清明节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些发小们一起出去玩，就我们那个租了一个那种大的房子，就民宿，然后住在一起啊什么的。那天晚上，我的这个发小女孩，她就非要拽着我陪她看《偶像练习生》的总决赛， 因为她喜欢。 对，因为她一直在看。然后呢，这个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就是我的这个朋友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当年是，李宇春的铁粉。他是玉米，就玉米组织的核心成员 啊， 就是会那个追着李宇春的行程，然后 全国各地 去接他飞机。他没到全国各地跑，但是他所有跟着全国各地跑的那些人的动态，还有什么群里的什么东西，他全部都知道。他不是，就是反正就是核心成员。然后呢，后来呢，他从 退群了。 别闹，他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追一个韩国的偶像团体，其实在国内并没有那么的红，然后也是会专门就是会去买机票去韩国看他们演唱会啊，像是这种粉丝。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最开始听说的那个偶像练习生的这个评价，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山寨了韩国的这种练习生的体制，然后呢重新包装的那种选秀节目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会问我的这个朋友说，就是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追星粉，然后也是一直追着韩国的那一些偶像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你怎么能看得进去这种节目？ 就会有对比， 对对对，你怎么能看进去呢？而且它本身不是也有原版的那个韩国的 对对对 那个综艺嘛？然后呢，结果我的这个朋友他说的这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他当时说，就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偶像练习生开场之前，就是这个总决赛开场之前，我们俩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对谈。他就说，其实 而且我当时就讲，我说哪儿来的那么多粉丝呀，就是全国上下，就是一共青少年或者是年轻的观众就那么点儿，那你偶像练习生出来了，然后呢吸走了一批粉，然后鹿晗又一堆，吴亦凡又一堆粉，我说哪儿来的这么多粉丝，然后呢这女孩就说了，就说其实是同一批人 啊， 就是说他就说其实都是我们这批人， 嗯， 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会追星的人，这个是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就说当年我们会追李宇春，然后呢我们会追韩国团体，然后我们会什么中国有嘻哈出来之后我们会追这个中国有嘻哈的这种选手什么的， 嗯， 那么现在偶像练习生出来了，我们自然的就会被这个类型的节目和这个类型的艺人所吸引，然后我们会自主的去对号入座，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人给他投票， 就是这是一群拥有追星体质的人。 对，他就说其实 就他们不靠谱呗，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 不 靠谱。那你要喜欢一个人你还不就从始至终一直会， 他也一直喜欢呢、 哦、 他喜欢的人并 不可以喜欢的人很多。 那比如说李宇春这边有一个活动，吴亦凡这边有一个活动、 哎、 然后偶像什么练习生这边有一 个 活动、 哎、这 个 问题我没敢问他 你看三个活动同时在同一天同一个晚上，这老师怎么办？ 如果要这样的话他应该还是倾向于李宇春， 你就说单就是单指他是吧？ 对，单指他。如果是我对他的了解来讲的话、 啊、 他应该可能还是会倾向于李宇春、 哦、 这个对于他来说的话，同样的哎，对照来看，这个女孩这么就我认识她20年、 嗯、 她只交过一个男朋友 啊，就是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一的人。 就是她会说因为这样， 这 不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情感的投射还有他的这个对于生活的这种满足和幸福感的来源都在他的偶像身上。他说追一个星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快乐来得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买到了他的限量的一个什么、 嗯、 什么海报啊，我搞到了他的一个签名的 CD， 或者是哦他今天哪个红毯的衣服被媒体夸奖了什么的，他就会很开心。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相比起恋爱和这个不靠谱的男人来说的话， 男朋友 来说的话、嗯、要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更加的安全。 那你觉得你认同他这种做法吗？ 只要他开心，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没有必要去批判他不遵循社会和自然的规律。 哎，不过真的我觉得磊哥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专门做一期追星族 哦， 哎，就是可以把不同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些演员啊也好歌手也好他们的追星族请他在节目上，当然他们之间不许打架，我们就了解一下比如他们的一个经历一个历程或者有些什么。 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一他跟我的这个聊天这个东西让我对于产生了就对于这个追星人生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 嗯、 就觉得哦原来我们是可以从一个就是像咱们这种不追星的人啊、 嗯、 就其实是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样的一个群体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呢这个是就是聊完了之后说我当时还是一张非常严肃的脸、 嗯、 我是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好我尊重你的选择， 然后 偶像练习生的总决赛开场了，然后就哇现在舞台设计都已经这么酷炫了，哎，偶像们感觉好像一个个都还挺帅的。就是我只看了那一个总决赛，然后呢我就短暂的被其中的几个 谁说名字先说名字 朴凡大高个然后又很帅、嗯、他最后没有成功出道， 嗯 但是我觉得他后面所以我关注了他的小红书账号，我也关注了他的微博账号。 您说我跟你说就磊哥就是在我看完或者了解了这些综艺之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比如你看这个男生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偶像练习生这样的一个选秀类节目，你看底下的粉丝全是女生吧， 嗯， 然后你就想像创造101这样的以女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那他的粉丝应该都是男性吧？ 谁说的呀？应该还是女孩啊？ 还是女孩？ 早在2005年就验证了呀！2005年超女的那一届， 就 都是嘛，李宇春，包括那个唱海豚音的叫什么来着？ 张靓颖 ，他们 天 哪， 磊哥，你真的是， 他们都是 暴露年龄了。你看我都没敢提，真的。 哎，那个时候不都是女孩喜欢他们吗？ 是，就是等于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新的讨论，因为本来我们以为之前的女团会给我们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说像 SNH48 还有那个日本那个 AKB、 嗯、 就是在握手会上来关注他们的都是那种宅男， 对对对， 就是日系的那种宅男什么的，所以当这种选秀节目一出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觉得 想当然的认为、嗯、 对对，但是呢后来发现他其实 最重要的是少女的元气是一个让吸引人的点，而且会发现女团的这种节目的竞争要比男团激烈的多 啊。为什么呀？ 男团选秀你只要长得帅就可以了， 歌儿不是也得唱得好，舞也得跳得好吗？不需要啊。 也不是说不需要，而是说 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没那么重要。 就是、比如说他唱歌跳舞一般般，可是他在生活当中有很严重的洁癖，节目组可能会在剪辑当中去放大他的这些特点，然后让观众 get 到他的一个萌点。 嗯。 然后呢，就会他自然就会有粉丝了。这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其实真正的就是所谓的艺人。就是这就是偶像和演员或者是和这个 歌手 之间的区别、你到底作为偶像你靠什么来立足于这个产业当中？ 那我就应该冠军，我天生的这么帅我又这么的萌， 是人设。但是呢 浩洋已经看不下去我 了，我都没想再接了，我都要往下说。但是呢 但是继续 在101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女孩子的漂亮有的时候反而会是引人攻击的一个点，因为这是异性就是同性之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相斥的东西、那作为一个就是少女，那你该怎么样的去获得你更多的投票或者是粉丝的这种支持啊什么的？第一就是你一定得业务过硬、因为就是作为女团就是你想出道，大家对于你的这种要求要苛刻的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男生可能对于女团的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可能长得漂亮啊，可爱啊， 所以就会出现 讨人欢喜啊， 所以就会出现另一个现象、就是第三名出道的杨超越，他就是一个啥都不行，他就是一个热搜体质，他就是啥都不行，然后一遇到困难的话可能就会哭。 你这样说可能就会被人那黑。 哎，对不起， 他不是什么， 对不起， 他只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出类拔萃， 没有那么的有天赋。就是他如果是单纯的从女团能不能出道的这个苛刻的标准来评价的话，如果放在韩国或者是国内的这种训练体系当中，他可能是很难的， 差点意思。 可是他的性格、还有就首先他真的很漂亮、少女的元气和单纯、让你有一种想要保护他，想要投他，然后并且他的 pick 他，对，并且他的 这啥词儿？啥词儿 ？pick 天哪，磊哥， 我只知道 diss 一下 啊。对，这个时候咱们一会儿要讲到一个节目里边常用。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对于他来说，就并且呢，大家还会把自己很多的个人的一个情感投射在他的身上，因为杨超越的出身相对我们会说相对比较低，就家里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钱、也不像是前面一两名出道的女孩有就是非常雄厚的经济实力，然后他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苦孩子，然后但是呢他想要成为一个就达成自己一个什么什么目标，很多的这种观众会把自己的个人情感投射在他身上、所以就是我要运用我自己手里的力量把你送上去， 就有点像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克罗地亚 对，是这个意思， 要保送你上去。 所以呢就是又出现，就我是今天才刚刚读到的，就是杨超越在虎扑上面非常的受欢迎，就是 就是也是一会儿要聊到的一个， 对对，就是说体育迷们那可能就是属于热血的男性会比较多、就是他们会就是很喜欢杨超越，然后呢相对女性的那种严肃认真的投票者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倾向于投给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或者就排名第一排名第二或者其他的，就更加有个性实力的，就包括有一个像假小子一样形象的短发呀，对，斯妮，对，这样的那种女孩比较有个性，所以就这个是比超级女生更加的就是有一种划时代意义的，就等于她是新时代的超级女生，她反映的是现在的青少年 更丰富立体吧， 具有投票权的观众的价值观，以及就是因为网互联网的力量嘛，现在的就是讨论更加的多维化，就是一个节目所能带出的一个现象和话题，就是包括这种贫富差异，还有什么阶级上的一些所谓的阶级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这种男女之间的，还有社会问题和什么。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另一个朋友就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被王一博圈了粉，就是一堆女团选秀节目当中的男性的 评审， 这个评审他负责舞蹈的部分、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其他的女孩他都不在乎，他就只爱王一博、然后呢下载了所有他的那个动图表情，然后各种 王一博挺好的，王一博 我也很喜欢、他早在刚出道 第三天还是第七天的时候上了《康熙来了》，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就已经非常喜欢他了。 嗯，我以为你就当时我们就非常熟悉了呢。 他现在红了，我们非常开心。哎， 但是这节目的核是不是还是才艺比拼啊？ 是 吧？ 对，可是他这个节目设置又很有意思了，就是说确实是你要跳舞，你要唱歌，你要团体表演，就是杨超越会被人就是全网攻击啊或者怎么样的点也是在于他在群舞的时候很明显的表现出了实力就差一些，然后再划水嘛，动作之类的，就是觉得他如果出道了的话会不会对于这个女团的整体的质量或者是表演啊什么东西的造成影响，而且从他个人角度来考虑的话是不是压力也会很大呀什么，这都是讨论的点。可是更多的是他给了每一个人他给了每一个人都有才艺展示和个性就是展示的空间。当然这个是不是节目组所给他找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立人设，就这是不是节目组去划定的一些剧本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我们成分多少我们不好说，但是至少呢这个肯定都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就是性格点之一吧，就是等于通过这种节目的编排把它给放大了。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选秀类的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跟刚才咱们提到比如说2005年的超女什么的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嗯， 就那个时候我们看选秀的包括这种选歌手的节目，我们看的它整个节目里边 唱得好不好， 不对，整个节目里面他拍摄就给你看到的重心和就是你说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是他唱歌，是他演唱的环节。 对 对。 而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些选秀类的节目，他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屏幕上占据大量时间的反而不是他真正表演的， 是台下的时间。 对， 台下的时间 怎么与人相处，还有他的个人感受。因为其实我们关注在怎么唱歌的这样的综艺节目已经有很多了，已经很饱和了，真是专门的歌唱类的综艺。但是现在的这个呢叫做 真人秀， 有一点点养成类的 啊，对对 对 对 对，某养成记。 对我们叫做养成，就是你看着他成长，就是你会愿意为他付出精力投入金钱。这个的就是怎么说呢，他的这个效应其实跟这个恋与制作人其实算是差不多的，就是恋与制作人磊哥。 但是我觉得他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他舞台之下的一些东西特别多的话，他肯定是有本子的，他一定会画地，比如说会比如说给你赋予什么样的一种性格特征，给浩洋又赋予什么样 的 性格特征，对吧，画重点的， 对， 一定会有。 这个的比重就是要看就是他到底是节目赋予给你的，还是说这个选手本身身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嗯， 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等于编辑和这种导演组选择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这个人有这么这个人摆在这里，那我需要去放大什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在这儿，你们各自都突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技术的。 嗯， 所以这两个节目就是可以一先一后的引发这么大的热度，我觉得就是幕后团队真的是非常厉害。 就是这个101创造101是今年的新节目是吧？ 嗯， 已经结束了吗？ 天哪，磊哥， 结束了，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大家都在那个、都在关注这个女团现在后续的发展，就他们有一些出道的表演，还有一些发布会啊，还有一些之类的这些活动。大家就开始就是关注它的整体的一个动向。 你看啊，05年超女时隔13年才真正火，当然05年之后还有那么一两届超女，我记得 有 对吧，但是都没有2005届好像是第二届吧，超女的。 对， 就没有那届那么火。 我的印象当不是那个李宇春得冠军的那一届已经是第二届。 对， 对 就是第二届。 对，然后呢他那一届之后是尚雯婕吧。 哎，对， 对吧？ 第三届是尚雯婕，两年过后嘛。 对，尚雯婕之后， 我觉得就记不住了， 好像就没有了，对吧？ 哦、 然后呢，李宇春之前是 就是 张、 那、 涵、 个， 不是 张 涵予第二名，安又琪， 安又琪，对对对， 天，你记忆力好好， 嗯， 哎，暴露你大概身份了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的综艺节目的大盘点哈。那这么着，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请杜鑫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参与方式，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嗯，这刚才浩洋呢念给大家的，这是我们送给您的这个演出门票。 嗯， 除了要给您送票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坊的活动招募，我们的主持呢会带领我们的一部分幸运听众走进剧场去参与这项活动。那么如果你有一个演员梦，演艺群英会呢来帮你实现。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剧作家，契诃夫长篇处女作，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与希望并存的时代。那么该剧呢8月3号将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导演严永琪呢将于本周日7月29号下午在排练场的举办表演创作工作坊活动，到时候呢我们节目呢将带领8位幸运的观众啊到现场去参与。现在呢我们就发出召集令哈，今天起呢到7月27号也就是明儿，招募8位戏剧观众，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接受专业的表演指导。同样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我有一个演员梦，再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还得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好了，您快快行动起来吧。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题了，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近期的热门的一些网综啊、综艺节目。哎，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这就是编剧杜鑫。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跟我们聊 什么呀？ 聊着聊着开始打哈欠呢，真是把自己聊困了是吗？ 其实今天刚才比如说说到这个偶像练习生也好，这个、 我的状态一直很亢奋，好吗？ 创造101也好，虽然说都是今年我们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但实际上，说实话，现在在咱们国内这个综艺，它的这个更新换代，包括它的这个，真的是特别快。你现在聊这些，人家都会觉得有点过时， 过去了。 所以我们刚才是把磊哥拽到和我们同一个 起跑线上。 对， 现在我们还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咱们马上要聊到的就是上周末应该是刚刚播过第一期的吧？ 哎， 对， 幻乐之城。 今天晚上是第二期。 是今天晚上吗？ 不，明天晚上。 27号晚上。 明天是周五。 哦。 没事、美女呢一般对数字都不是特别的敏感，我们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我看到的预告感觉好像，我记得好像是27号的晚上。好了，就 对，今天是26啊。 今天是26啊。 对，我不刚才说你对数字不敏感吗？ 哦，好吧。 没事，我们把你再抓上来哈。拉上来，继续说说幻乐之城吧，好不好？ 嗯，幻乐之城呢现在目前只是第一期，最开始前面的噱头最大的不就是王菲的加盟吗？ 嗯，对啊。 然后那个节目里面王菲特别有意思，就是何炅就是还问说，哎，是什么让你就是签了我们就是要来到这个幻乐之城这个节目呢？然后王菲说，因为轻松，因为又不用比赛又不用当评委。然后他但是其实呢后面会发现他在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嗯， 因为呢他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有很多个唱演人，他等于要表演很多个节目，然后他其实相当于在给每一个节目的策划的这个会议上都要提出很多的意见，然后在彩排的时候还要去，他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节目的 导演， 也不算导演，就算是导师，也不算，就没有导师那么大的精力投入， 嗯， 但是呢，也不至于说像总监那么强的一个责任感，但他每一个都要参与。 但是好像看完了这个综艺节目之后，我们的网友纷纷反馈说，王菲并没有在每一个节目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还是说后期都剪掉了呀？ 所以他觉得轻松嘛，就是 他其实并没有说 每一个会他。其 实都会去开，但是呢他其实并没有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说我对这个节目的质量负责什么，他并没有，他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和他的一些就是去提一些建议，就是他没有像导师说你演砸了这个东西对我有影响，或者是我的情绪跟着你在，就 他不像吴亦凡那么对， 对他并没有。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节目最早播出之前他最大的需求是王菲，但是实际上王菲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的就是得到的信息和他对节目的这种反应啊之类的，跟我们的普通观众也差不太多，他相当于是有一个 VIP 的一个， 所以他当时在节目当中定位叫体验官嘛， 对对对，然后他所以他才说因为轻松啊他才会愿意来。然后后来呢我刚开始很好奇，他就会说是国内甚至说是世界范围内的首创，然后呢他会强调，就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去强调每一个单个节目的这种制作难度啊还有这种东西。然后后来看了一套下来的话，会发现让我想起了我当年学那个制作类那个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玩的那个摄影棚的一个现场直播的情景剧，其实也是只不过我们会简单很多了，我们的一个班里就十几个人，然后楼下有一波楼上有一波，然后大家也是演员在演，然后有道具有服装，然后呢三台机器上面有导播在各种切换，我们也是一条过，然后呢大家在一起看那个录影带下来，然后再各种进行点评啊什么的，就这个让我回忆起了我的学生时代，就发现哦其实是一个东西，它可能是只不过它的难度会更大，它的有场景和灯光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切换，然后呢它因为要达到一个类似于电影一样的效果，然后呢再就是它会使用一些有技巧的替身和这种镜头上的一种什么技巧啊之类的，但是就会发现就是一档节目下来它有不同的歌曲和节目嘛，它是每一个八分钟，就会发现哦水平其实还是参差不齐的，就是有一些它有非常明确的电影感，它要把这个做成的就是一个像百老汇音乐电影一样的这种镜头感，然后让你去忽视这个是一个舞台，然后这个后台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有的就是基于一种春晚的或者是这种舞台设置的这种思路，然后去把它怎么样的进行一些镜头运动啊什么的，就发现哦就是其实这个节目后面要怎么走取决于他对导演的这个选择上，或者是他在这个主创在就初期策划时候的一个沟通上，然后但是这个其实我有点点担心，就是他在后续的话他怎么能够去吸引和保留住他的观众呢，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节目现在就只有一期哈，明天才有第二期， 就再看是吧， 对你得再看看， 其实我有点担心，因为他不像是我是比如说我是歌手你可以投票，然后每两期会淘汰人，那这个的话大家会关注结果呀，就是说哎这期怎么样了发生了什么什么的，这个的话让我觉得我想知道他究竟会怎么走，就像我可能看了这一期下一期的人我都不感兴趣的话，那可能我就不看了，他又不像说像演员的诞生他有这个淘汰日可以晋级啊什么的，也并没有，现在第一期看下来的话也没说投票也没说评分也没说还有什么决赛下一轮什么的，所以这个还是让我觉得哎有一点点不知道这个节目组想要干嘛。 你这评价还算客气的呢，我看网上有的观众朋友评价，网友评价，就是说看这个节目都快看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其实今天的主题是综艺节目的大盘点，这个节目《幻乐之城》也号称是自己是综艺节目，但是它综艺节目跟观众基本上是零互动， 哎，对， 它就是自己在说。说完了演，演完了评，评完了以后继续说，说完了演继续评，就这么一个套路，然后跟观众零互动。 对，所以我担心的是，就比如说哪怕国家宝藏他还有一个现场观众来投票， 对对对对， 然后来就是来去怎么样决定哪一个会入选啊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后续他该怎么走，可是从一个 等于业内也不算是业内，我现在也没有在看、这个。 就其实看他这个制作班底的话，应该还是比较 很专业的。就是看这个的话，其实是有一点点兴奋的。如果我是这个就是节目的一个导演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策划人的话，每一个的就是这种方案，就等于你有很多的布景可以让我来做，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的话，那他可能会觉得很兴奋，因为就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啊，所以呢，就作为观众，他的兴奋点在哪里？其实好像并没有。 我觉得你得再看几期，我觉得才能摸清里边这个。 是吗？ 那你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算是娱乐综艺类节目吗？就跟我们经常做各种各样的类的节目，我们要去报选题也好，或者我们要送评也好，某类就规定的非常详细。那它算是娱乐综艺类吗？ 它应该算综艺类，但是是不是娱乐？它好像某种程度上介于这个身临其境和国家宝藏之间，就它好像有点严肃，对不对？ 有点严肃。 对，可是呢，它还没有那么的红，就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正派。 红篇巨制 啊，就还没有那么的严肃。可是呢，它又没有那么就不够娱乐。那我猜呀，就是后续如果说想要就是再引爆什么新的话题的话，因为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才以这个王菲作为话题点来进行一个宣传啊什么的，因为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可宣。就现在的话，第一期播完之后，可能是易烊千玺，就他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啊什么的，对，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他后续想要引爆新的话题点的话，可能就是他的某一个那个八分钟的节目当中，他有非常惊人和超出想象力的调度，或者是就是让人有很大的惊喜。 投入可不太大了吗？ 对，这个现在这么看，这档节目的投入应该就已经很大了。你想他有多少赞助商？陌陌、贝塔奶，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这么就很多很多赞助商，光陌陌一家的话，我觉得就已经是就是不敢说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赞助了。 是这样的， 好吧，那咱就等着明天晚上看第二期。 对， 看完了以后再感受 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或者说有没有留一手，是吧？ 哎呀，谁知道呢？就是一般第一期刚出来的话，可能先让你接受这个形式，后续怎么样的话都不好说嘛， 是 对吧？ 可以聊聊嘻哈了，可以聊聊嘻哈了。 浩洋最擅长聊嘻哈了， 也倒还好，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关于嘻哈也是分两类节目，一个是街舞类的，一个是说唱类的。 这现在都有吗？这两个节目 都有。 街舞的还有俩呢。 对， 磊哥你， 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 上一季你看了吗？ 看了。 中国有嘻哈， 没 你没有？好吧，我觉得磊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就是活在我的 听 众 世界 当 中，就是要各种了解，然后各种去补充我们之前的一些盲点。 那基本我的讯息哈、都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才会了解得到。 哦，那其实你是等于已经把热度和那些垃圾的一些部分 过滤掉了 、你所得到的都是精华。 是的，我跟你说，你聊这些话题就只有我，你换成你心目中的大帅未必都能说出来。 什么我心目中的大帅？你不要这样，大帅的女朋友会打我的。说到干嘛？刚才怎么了？大帅 冷场了一下，没关系， 冷场没关系。 大帅女朋友不可以公开、 可以。那分别是哪几档节目？现在还在播吗？ 三个。 就街舞类的有《这就是街舞》以及《热血街舞团》这两类然后呢， 说唱类的， 就一个是第一季的这个《中国有嘻哈》，到现在的这个《中国新说唱》。 他们是这个传承的关系吗？ 街舞类的不是，街舞类的是完全的不同的 两 档 不同的。 但是那个中国有嘻哈和中国新说唱是等于是，基本上是 一套班底， 师出同门的。 对，是的。就这几天，今天早上开始就被刷了一波屏，就是中国新说唱的一个热点嘛，就是 skr， 就说今天的那个说今天的天气热 skr 人， 对， 爽快人是吧？ 不，他是那个。你来，浩洋哥。 这个事儿该怎么给你解释呢？就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插曲，就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导师，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歌手演员吴亦凡 啊、 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 skr。 这个就像是那个上去年我们会有 freestyle， 你有 freestyle 吗？或者是我 diss 你的这种，就是等于这种口头禅，然后它成为了一个流行语。它就等于这一季它想创造新的流行语，就是类似于像 skr 了。 那翻译成中文就是爽快人吗？ 就是666，差不多就这意思， 牛牛牛的意思啊。 哎呀，厉害了！这几档节目你们都看了吗？感觉怎么样？ 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就是说那个吴亦凡的，因为这个 skirt， 但是呢，就是可能是用的不够正宗吧。就是关于嘻哈文化，其实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多，就反正是被号称比较懂嘻哈的人士，就可能跳出来， 对， 就 diss 了啊 ，diss 了。然后这边的话，吴亦凡的，就是这个最开始的帖子的发起方是某就是大的体育网站啊。然后 这都是属于八卦，就这两天特别热门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这等于这是属于掀起了网络战争的一个新的热潮， 就是跨界的，等于是体育界和文化界其实也不分家的。 对， 他们俩现在 对，就是说其实本身呢，就是体育看世界杯的群体整体上来说，他和追综艺和追偶像的这个群体呢，他在年龄层或者是性别的占比或者什么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不会太重叠的。 对，大家很难打，就很难会打在一起。但是呢，昨天开始，然后就产生了吴亦凡的粉丝，就等于一群少女们，或者是嘻哈的综艺粉啊什么的，然后跟这个体育网站的，就是这我们所号称的大叔，或者是热血的这个男性体育迷，然后就 在网络上掐起来了， 对，就掐了起来。 原因是， 就因为说吴亦凡 skr 的这个问题啊。 但我觉得实际上，其实对于现在这个正在热播的这个中国新说唱，是个宣传， 对呀、 是个宣传。 那你 不？但是有趣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体育网站呢，它的会员注册也是有门槛的，就是说20道题你答对18道，就是类似于就是谁谁谁哪个球员在哪年哪年带领哪个队获得了世界杯之类的这种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是一个资深的体育迷。他等于把自己也画出了一个结界，就是他自己人跟自己人在交流，所以说大批的这个粉丝和这个网民涌入这个论坛，想要去刷屏或者是去讨伐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注册不了会员， 因为过不了那20道题。 对，所以就还蛮有趣的。所以就关注一下后续的发展呗，就是这个事态还会发酵到一个什么程度，还是说， 哎，你们会不会怀疑，觉得这是一个炒作的点？会吗？ 什么都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真 的不好说， 不好说。 对呀、我也觉得，怎么会就这么巧啊？ 什么都不好说。 不过说实话，就是你再看第二季的这个中国新说唱，跟第一季的这个中国有嘻哈相比，其实在很多层面上还是我觉得是有提高的，包括这个选手他的这个实力来说。你觉得呢？ 我这一季还没在看，我 的 所有 是吗？ 对，我上一季就是等于从后半部分开始追，然后 有一个人不能提，你知道的吧？ 然后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燃。但是这一季的话，因为就是第一是改了名字，第二是我一般的综艺节目我都是只追第一季，不追第二季的，我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追，然后我就不想看了。所以就是可能因为这几天的这个网络事件，我可能会去再去看一看，说看看这个 skr 的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应该不会是我想第一季那么疯狂吧。 那我觉得确实这一季整个制作水平都还不错。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 就是赛制还是之前那样吗？ 赛制也会有些变化。也会有些变化。 选手，你的意思是选手水平很高喽？ 那选手水平确实是有不错的。有不错的。 我以为上一季的选手水平已经算是。 这届有不错的。有一看就让你觉得特别打眼的那种。 所以说我国的说唱水平其实要比我们所认知的高很多。 高很多，高很多。 牛人还蛮多的嘞。 因为其实就是在这个节目之前，你在各种各样的包括音乐网站什么的，你能看到一些我们中国的一些说唱艺人啊，说唱演员，说唱歌手。但实际上那些人成名之后，在中国有嘻哈第一季你没有看到他们。你可能你就会觉得，包括小老虎，对不对？小老虎也来做过节目。 对。 那小老虎这块还是没去。 还没有去啊。 还没有去，对。 但是我们的节目他来过好几次了，好像。 小老虎很厉害吗？ 对呀、 还不错。 很帅吗？ 你就不要想，我们聊点正题啊。就是很多你在比如说平常的各种各样的综艺晚会上或者其他的节目当中看到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些说唱选手，你在中国有嘻哈这一档节目当中没看到，你就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检验你真实水平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些人可能不敢来。但到了第二季，也就是这个中国新说唱来了之后，很多之前在我们各大媒体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些 中国说唱的选手好多都来了， 嗯， 所以就觉得这个节目其实在第二季当中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牛人第一季也是看一看， 哎， 什么情况， 试试水， 哎，试试水，你们就先玩，玩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好节目， 还行 、哦，如果有第二季，我再杀回来。我还能证明我自己、 哦、 是这意思吧、 哦、 对，比如说万妮达，嗯， 哦， 万妮达也参加了， 万妮达参加了，对、 哦、 就是中国那个叫当时叫中国新、不是好声音，叫新歌声， 新歌声，对， 当时应该是 出来的， 嗯， 哦， 你都不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中国新歌声， 因为我知道的是偶像练习生当中的小鬼，就是在那个、 嗯、小鬼在中国有嘻哈当中 也有，就是出来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本来是在中国有嘻哈里面的一个什么团的女孩，在创造101里又、 嗯嗯、 就算是又火了一把， 是， 对，就是我就知道好像就是这种风格好像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 嗯、 然后让我这种肤色深的女孩燃起了新的生活的热情。 哎，那通过你们的了解，今年下半年还有哪些综艺类的节目可能会燃起大家的热情吗？有吗？ 嗯，浩洋哥先来。 我听你的。 哎，你们刚才说了什么什么蒙面唱将吗？会是在秋天上吗、 哦、这个是很，就这个其实音乐类歌唱类的综艺，包括歌手，包括蒙面唱将，然后还有这个莫文蔚和这个那个节目是叫什么来着， 天籁 啊，天籁唱将的这么个， 是叫天籁唱将 之声，天籁之战， 嗯 哦，就是好像就是已经是绵延很多年的这样的音乐综艺了、 哦、 感觉像是大家的一个固定的下饭菜了、 哦、 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就会有流量，会有一点点话题的刷一下屏的这种节目， 对 对 对，对、 嗯、 所以反而好像变得，如果它停播了，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种 吃惊的是吗？ 对对对，但是呢就好像并没有特别的说期待呀，还有是 包括现在正在进行时当中的中国好声音， 嗯，现在又叫好声音 回来了， 对 吧？ 对，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四个男导师、 啊、 哦， 另外就是最近比较火了很多的这个饮食类的，就从除了12道风味以外，然后不光是综艺吧， 中餐厅， 对，中餐厅、 嗯、 然后向往的生活，其实我也把我归为美食类、 哎、 就是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慢生活什么的、 嗯、 然后呢另外就是不算综艺节目，但是就可以推荐大家看一看，就是那个人生一串、 嗯、 就是这个纪录片讲这个烤串烤肉什么的、 嗯、 就是吃看的人特别特别馋， 哇， 就我本来是在认真的减肥的， 那、啊、我不信， 这是在 B 站上吧， 这话题可以跳过了， 就是我本来是这个认真的在减肥的、嗯、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看了就是几期这种跟美食类什么的有关的、 嗯、 再加上我不是在写那个美食题材的这种戏啊， 然后你就放弃了 什么的，也没有放弃了，就是大半夜的时候会特别想念比如说某一种东西的味道啊，什么日式火锅呀，或者是，然后 寿喜锅吗？ 嗯嗯，对呀、啊， 哎、 就是、 你又勾起了他的欲望。 我自己在家里做，然后呢，也因为看了一档节目，就是说是那个吃香港的街头美食什么的，然后馋的我就 不行 了，买了个锅，买了腊肠和腊肉，自己在家做的煲仔饭。 哎呀，好了，我们也预祝杜鑫能够把他接下来的美食的这个剧本写得好， 嗯、 写得精彩、 嗯， 下次来谈谈这部剧，好吧？ 是的， 嗯、 好，再次感谢杜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我是高磊， 我是浩洋， 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 听听 糖耳朵， 连我都知道。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vous. C'est déprimant,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quand on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